香云外飘，嫦娥应回通灵腰，弄玉低垂连凤霄，怕只怕楼中的月老啊，将人不两下里错喜红丝，是惹火的根苗啊，文成珠玉缤纷罗，张佩罗笔走龙蛇纹气好，我问他四大魂龙不动一语，他为我一言又止般寒娇，我问他心事儿全飘，是怕怎他为我泪珠长相枕边泡，这如今天随人愿今期尽呐，往日的相思已淡抛，这宝玉是少年公子的在情相，哪知道王熙凤定下了偷天换日的计策而已挑啊，那狂风就卷起波涛啊， 降临家的去吧，紫鹃姐为得势，忙哄宝玉把你捋小，那林家的把雪雁买来，见凤姐儿她把那潇湘馆的情景啊又重了，说林姑娘并提到春为后，大奶奶说那里无人把也熬，紫鹃姐难以分身来到此，只好叫雪雁前来提早。凤姐儿说到底不如紫鹃的好，也罢了，今日全将他带跑，吩咐些个娼妇，新人的话雪雁答应，偷眼就把那洞房敲，只见那朱落银灯光华灿，香粉宝碟转天飘，五彩轩门多喜庆，飘飘冰箱插花披红巾，月宫击鼓好声响，真不是富贵人家的心气象，专等那织女天孙洞鹊桥。 心了大礼了，心

有做过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两句洛派军韵大鼓《寄晴雯》的片段。 Yeah. 前他是死的生活里面 Oh. 叫你一命丧黄泉。貂蝉们听忙跪倒，老爷心情平言，贱妾无命，我不敢出对事，岂能与人有勾连。这几日见老爷下朝愁眉，那战女是因何故，坐不宁寝不安，珠泪洒胸，前年是所谓的那 好。